季节，醉人的诗篇。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觉得也昏暗，

从前，多少次午夜徘徊，我舍不得你，无奈这一次只能要离开，只恐你依然难过，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舍不得你，无论你和我有不同未来，也许以后相见最初的情怀，是祝福是埋怨，终究要面对，是欢笑是泪水，自己心甘情愿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, 谁是错谁是对再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绝不能说后悔。 就算 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心。